思小四和十小事。思小四和十小事。四月十四日十四时四十。上集市。思小四买了四十四斤四两西红柿。十小事买了十四斤四两细蚕丝。思小四要拿四十四斤四两西红柿换十小事十四斤四两细蚕丝。十小事十四斤四两细蚕丝不换思小四十四斤四两西红柿。思小四说：“我四十四斤四两西红柿，可以增加营养，防近视。”十小四说：“我十四斤四两细蚕丝，可以治愁治断又抽丝。”